求，也要我们同样的渴望，同样的欢乐，也要我们同一首歌。阳光下，身后所有的 白莲花，白底云朵里，穿行。 过去事情， 我们坐在 古堆旁边， 闪在眼前，这样的童话可以再现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